李儀的新書《重拾優雅》和《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出版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2017香港書展期間前往普羅政治學院的攤位 1BA14 購買，萬勿錯過。 不平則鳴，十年如一，MyRadio 將於2017年8月18日在紅磡海逸皇宮大酒樓舉行10周年的台慶聯歡晚宴，門票為港幣380元和1500元兩種。我們已經準備了精彩的節目和豐富的獎品給大家，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 MyRadio 的最新公佈啦。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走咁啲啦，中間。去完廁所啦，嗱就有兩個消息要公布一下嘅。第一個消息就啱啱我睇 Facebook 收到喺北京嘅朋友一個信息，嗰個香港人嚟嘅，佢突然間即係呢幾日好熱嘅，突然間撲夜晚咧係雷電交加， 天有眼。 你 check 你自己 check 個人嚟，北京係咁講 OK。咁就書展咧普羅學政治學院個攤位咧就係、是。Hall 1 1BA 14，咁其余嗰啲系英文，要你自己去讲翻。 有一个新书推介会咧，就系7月20日，即系书展第二日，礼拜四上昼11:30至到中午12:15，即系45分钟嘅啫。呢、這个就喺嗰、那个会展3楼个大会堂嘅前厅嘅，即系。統一都喺嗰度噶啦，所有呢啲所謂推介會，大家分個時間嘅啫。咁就大家如果得閒就可以禮拜四啊，即係11:30至12:15就去嗰度啦。咁另外一個新書簽名會，其實簽名咧就喺我嘅即係攤位裏邊咧，我就會常住，即係常住，咁唔係由朝到晚喺度啦，一定會一日至少都有6-7个钟喺度就簽名嘅嚇。咁、啊、但係佢哋都安排咗咧，即係書展嗰度都安排咗咧。有個簽名會嘅即係活動有兩日，睇先，兩個時段嘅，一個時段即係俾我咧，佢即係其他啲作者都有嘅，就係、是、禮拜五啊7月21日朝頭早11:00至到11:59，即係其實得一個鐘頭嘅啫。咁就係為人辯冤白磅第一天，你嗰本書就喺嗰度簽名。咁啊買書嘅時候咧就可以攞個籌，然後佢有個籌你先去簽嘅。咁如果大家要湊熱鬧，咁咪好玩啦，咁你咪排隊啦，但係表示我有好多人排隊簽名啦，係咪？如果唔係咧，就你喺我即係個攤位度買書，就直接喺嗰度簽名又得，係咪？咁但係佢又安排俾呢啲作者可以有呢個嘅。另外一個亦都係禮拜五就12:00至到12:59，就係、是、另外一本書啊，從冷和到冷對抗，就喺嗰度又係簽名。咁即係俾咗2个钟头我，就兩本書咁樣。咁但係呢個就要攞籌嘅。你明唔明？因为佢要控制嗰个人流啊嘛，咁都唔会好多人咧，系即系。但问题就系都有个咁嘅活动嘅。咁另外咧就李儀先生有两本新书咧，我哋都帮佢代卖嘅。咁就喺我哋个摊位度咧，就礼拜六、礼拜日咧都有签名嘅。礼拜六咧就系晏昼3点至4点，礼拜日咧就又系3点至4点。呢、這个就系22号、23号。咁呢個咧就大家可以留意我哋嘅網頁啦，係咪？你如果有興趣，你 cap 圖 cap 低佢咪搞掂咯，係咪？即係而家大家睇到呢、這個即係 時間表 啊，時間表啊。咁另外咧就係、是、嗰個書展即係、就是、公眾開放嘅時間咧，就係、是、7月19日就朝頭早10点至到夜晚10点。21、22号啫，禮拜五、禮拜六咧。就夜晚黑咧就12点先收档，我嘅凌晨即系23:59。咁诶呢个礼拜日咧，24号嗰日咧就照旧10点至到夜晚10点，但系最后一日咧就晏昼5点钟就收档噶啦，就系、是、呢个7月25号。咁大家就 睇下個時間。咁我哋除咗呢兩本新書，仲有其他嗰啲舊書，咁啲人有啲未買又可以嚟買嘅。咁我哋個攤位其實係得一個嘅啫，係嘛？咁過往大家都知道書展咧，我哋就同業協時報，即係我哋係喺佢嗰度寄賣，其實俾啲書佢賣，咁就啲書就係發俾書局嗰個發行嘅價錢俾佢咁樣嘅。咁佢就譬如賣九折，咁書價九折，咁佢就賺咗嗰、那個即係30%。譬如假設咁嗰、那個就係、是、即係等於一般發行商發去書局。咁我哋今次咧就自己直銷嘅。咁即係嗰30%我自己賺返，所以大家記得嗰度亦都冇我書賣，咁又唔好搞錯。咁會有啲盲目去問嘅，跟住就俾人結果就可能俾人係落，屌唔好買嗰本啦，買鄭松泰認真寫嘅，佢嗰本係將啲廣告對落去嘅啫，咁佢嗰本係你將啲廣告收集嘅，鄭松泰嗰本就唔係啦，認真寫啊。我未睇啊，有幾認真啦、啊，有近文字我又好清楚嘅，啲咩料子係嘛？鄭松泰咩料子我又好清楚嘅係嘛？咁啊祝佢好賣啦，一指風行，我哋唔會踩人嘅。咁佢黃洋大家正式開名踩我啦，咁大家嚇、啊，即係佢冇開名，屌佢講錯咗，佢係潤我，喂廣告，廣告都好值錢嘅大佬，廣告。喂，我立法会啲广告都值钱啊！喂，有人帮我写，但我要改噶，大佬，嗰啲系我哋嘅意念嚟噶，我喺立法会发言，哐哐声噶，大佬，仲有本书，仲有 QR 曲噶，仲可以睇片噶，你觉得唔觉人睇文睇翻佢点样铲啊？林郑月娥可以睇翻个喺个 QR 曲睇片噶，可以系我哋嗰啲多元化好值钱，仲有我啲书一定卖得贵过佢哋嘅，你明唔明啊？然后我啲书一定好卖过佢哋嘅，肯定嘅，呢个就系、是，所以冇所谓噶，系咪？梗系广告唔系用咩啊？屌佢自己生啲出嚟啊！文章屌你真系，唉，去到呢个地步已经系即系，唉，两个字可笑，我又唔会嬲佢，系咪？即系我哋系，譬如好似写呢啲书或者每次辑录呢啲，我喺立法会嘅，咪讲明系立法会我嘅言论嚟噶嘛，系咪？我冇呃你噶嘛。咁你要买你笨柒啫，系咪？咁但系唔系，你觉得真系值得睇，咁就即系我益你啫，系嘛？咁你观点角度嘅啫嘛，有啲人唔会买嗰啲书噶，系嘛？嗰啲喂大佬见到我想杀死我嗰啲，点会买我啲书咧？唔会噶嘛。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咧，但我就学唔到好似刘晓波咁，我没有敌人啊，系咪？屌你，我系好捻多敌人啊 ，OK， 系嘛？系嘛？我唔会当人系敌人，但系你当我系敌人咁啊，变咗咪敌人咯，系咪？即系刘晓波呢个言论，我觉得即系嗰次佢喺嗰个即系2009年10月23日，即系佢喺个监狱里边发表嗰、那个《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咁好出名啦、啊、呢篇嘢，系咪？咁我睇完之后，我觉得屌咧，咁样同共产党斗真系死噶！你系用一个精神去感召佢，你明唔明啊？你点可以用个精神去感召佢咧？请问 呢个系假设共产党人有良心。 咪仲有你睇嗰阵时佢写啲文，直情又肯定咗呢个所谓和谐社会啊，肯定咗改革开放系完全咁样噶。佢系处咗体制内改革，佢对共产党有期望噶，系咁样噶。 自我完善 系嘛？自我完善咯。仲有佢有一段说话咧，即系嗱，我搵翻出嚟啦。佢话我没有敌人啊。咁啊，佢嗰个陈述就系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嘅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会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你是耶稣就行了，是吧？我嗰陣時睇咗呢段説話，我覺得屌、真係，唉，真係書生論證喎。不過而家佢咁嘅下場，我唔可以咁樣講嘢啦，係咪？即係佢始終係一以貫之，係嘛？咁你話啦，即係我頭先講嗰段，你用愛嚟化解仇恨。嗱，點解要有轉型正義呢個 term 咧？因為你一定要俾後來嘅人有一個教訓，你唔可以重蹈即係過去嗰個政權嘅覆轍。 你咁做系有后果嘅， 系啦，就唔系报仇，唔好搞错。呢个转型正义唔系代表报仇，等于而家你民进党去抄你国民党嘅家，系嘛？你嗰啲系不当党产，但系可能佢用嘅手法亦都系好过分，但系始终有个法律喺度啊嘛，你明唔明？ 但呢個轉型正義就係、是、你等於紐倫堡嗰個審判係咪？喂，你一定要做嘅，你唔可以用愛嚟化解仇恨嘅，屌，化解對納粹嘅仇恨用愛，咁你唔好審佢啦，係咪？你唔得，個目的唔係報仇，係咪？死咗嘅人就係死咗，係咪？嗰、那個目的就係話俾即係警告其他嘅人，你唔可以做呢啲嘢，你係要付出好慘重嘅代價嘅，係咁解啊嘛，大佬。你共產黨有朝一日垮台，嗰件事都未完嘅，一定有呢個所謂轉型正義嘅出現啊！我話俾你聽， 咁嗰啲就真係清算啦， 真係清算啦，嗰啲就係百分之一百清算，係咪？清算嘅意思就係話，我真係要同你計數啊嘛，係咪？喂，呢筆帳要算噶嘛？六四係咪要算啊？之前嗰啲就算即係。你因為始終中國佢就係冇民主啊嘛，如果唔係嗰啲大明大放反右運動文化大革命，喂，如果你而家係一個民主社會，呢啲唔會攞出嚟講啊。喂，你嗰啲有份做嗰啲全部死曬，係嘛？即係我頭先本書去咗邊啊？講下講下嗰本書去咗邊？喂，你係要計數噶嘛，大佬嗰啲係完全係，我本書點解失咗喺邊啊？ 你慢慢揾我講啊。 失蹤 係， 唔係我想攞嗰。一篇文嚟講好過癮嘅，叫《歷史的審判，人民的審判》啊，係嘛？所以呢一、這個所謂我以最大嘅善意去對待政權嘅敵意，其實佢呢個係冇新意嘅，佢即係學馬丁路德金啫嘛，係咪？我用我呢個和平暴力嚟即係化解你嗰個暴力，係咪？我愛你們，屌你老味，即係愛你們，我殺你嗰啲同胞，你要愛佢，係咪？咁但係馬丁路德金佢係一個牧師啊嘛。 同佢面對嗰個唔係共產主義政權啊嘛， 唔係呢個就最大嘅分別就係咁啊！你面對係一個屌你啫，係嘛？咁當然咧，有啲人對佢即係呢一種用愛化解恨、善意對待政權嘅敵意啊，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咁就認為一個即係相當崇高嘅你即係嘅一個精神啦，一個就算抗爭都好啦。就係、是、用呢種咁嘅態度，咁希望可以感動啊呢一個當權者。咁你話可唔可以感動啊？咁事實證明，即係佢2009年發表呢個最後陳述，到最後係點咧？最後而家咪咁咯，係咪？你一坐監係咪？你老婆俾人軟禁啦，係咪？所有一到啲大時大節，所有呢啲政治異分子就一定要俾人流放離開北京，係嘛？ 佢嘅遭遇話俾大家聽咯，此路不通咯，即係你用呢條路，你唔係感動到佢，佢會殺咗你嘅，佢會精神上虐待你，佢係會剝奪你嘅尊嚴，佢仲會跟住去迫害埋你嘅家人同埋你所有嘅朋友。但問題就係呢啲嘢遲啲會唔會香港發生？ 咪而家都喺度開始發生緊嘅啦，係咪？係嘛？你睇最近即係啊一連串嗰啲政治檢控啊，呢兩三年係咪？我上個禮拜又見咗一班而家審緊嘅嗰十幾個朋友啊，都係啲比較後生啲嘅，係咪？咁每個人嘅情況都唔同，係嘛？咁但係當日喺旺角出現啊，咁佢哋都唔係暴徒嚟嘅，係嘛？咁但係。呢班人而家都面临即系 以年计嘅牢狱， 以年计算嘅牢狱，系嘛？然后佢嘅家人好痛苦，系嘛？咁香港你过去点会发生呢啲嘢啫？大家点会谂到会发生呢啲嘢？然后成个主流社会 漠不关心， 漠不关心，系嘛？呢班人系抵死， 连 Facebook 上面都漠不关心嗰度炒。照計話，你今晚見到啲頭像改曬劉曉波咯，但係呢班喺旺角呢班將會被判刑。 唔係咁，你改曬頭像，咁過咗一輪又改翻㗎啦，又冇㗎啦，咁點啫？係咪表示咗個態度啊？咁係咁多㗎啦。咁我哋都係啊，咪口珠不伐講咗成個禮拜啦，已經係係嘛？咪你去到尾，你都係要靠即係中國人嗰個覺醒先得。咁而家咪大家又等咯，有啲人系咪等变天，等有件大事发生，系咪？咁佢就一定系恶到底噶啦嘛？喂，佢刘晓波你系未即系喺中共建政以来系未试过出现一个人好似刘晓波咁，佢用呢个所谓和平改革，系咪提出呢啲类似马丁路德金或者甘地，系咪？然后佢得到个国际即系嗰个 认同， 系咪攞过无数咁多人权奖？ 係咪？諾貝爾和平獎之前佢都攞過好多獎啦，大佬。1990年即係1964即係慘案之後，佢已經攞一個即係美國人權觀察嘅嗰個叫海曼人權獎啦，係咪？連續跟住1996年又攞，係咪？跟住無國界記者好多個獎嘅，其實佢攞咗啊。香港都頒過個獎俾佢。 邊個頒啊？ 香港咪嗰、那個人權新聞獎啦。 哦，其實即係好似記協嗰、那個。 係咯，人權新聞獎咯，係嘛？咁就當時即係我最近寫嗰篇文都有提到嘅，就係呢個捷克嘅前總統哈維爾，喺呢個77憲章即係嗰個週年發表週年紀念咧，就走去呢個中國大使館喺捷克嗰度抗議，就寫咗封信俾劉曉波啊嘛，咁佢又聯同好多嗰啲即係捷克嗰啲 意見分子、意見分子。 咁去聲援呢個劉曉波啊嘛，寫一封信俾當時嘅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啊嘛，要求釋放劉曉波啊嘛，認為即係批判呢個中國係以言入罪啊嘛，因為佢係七七憲章，佢係08憲章，係咪？其實呢個08憲章亦都係即係受呢個七七憲章所啟發嘅，人哋七七憲章就成功咗啦，係咪？嗰、那個天鵝湧革命就成功咗啦，係咪？真係冇流血推翻咗共產黨嘅統治啦，知啦，係咪？咁哈維爾就做總統啦。咁我記得我喺嗰篇文度其中一段就講呢個哈維爾去呢個中國大使館度聲援呢個劉曉波噶嘛，所以佢喺個國際上即係個知名度非常之高嘅，即係我即係我哋睇翻啲資料就知道係喺1949年中共建政以來，係嘛？係一個魏京生啦，係咪？但魏京生而家喺美國啦，啊！咁一個就劉曉波，咁劉曉波喺個國際即係國際社會裏邊佢嗰個即係知名度同埋佢影響力係即係大過啦。呢個魏京生係嘛？咁啊更加因為今次即係佢 病逝 啦，咁啊引起個即係國際社會嘅注意啊，但係就缺乏有力嘅聲援。咁但係佢嘅家庭咧，咁當然佢比較簡單啲，就兩公婆啊，無兒無女都唔可能有兒女啦，係嘛？即係咁啊！但是劉霞的家人都受到株連，所以你看看這個政權的本質哪有改變，我們是熟讀中共歷史的人，即他的本質是一些絲毫無改變，由他創黨，當然他創黨的時候在上一世紀的20年代，那時候他是第三國際的附庸， 都成100年了， 第三國際的附庸啦，嗰陣時係嘛，佢係要聽命於呢個即係蘇俄啊。咁但係到49年之後，咁啊，咁佢正正式式就即係啊，自己獨立自處啦，係嘛？咁佢都有一段時間係親俄嘅，親蘇嘅，係嘛？咁但係嗰個情況唔同啦。嗰陣時佢係第三國際一手扶翼喺中國。要成立一個即係無產階級革命嘅政黨，然後奪取政權噶嘛，係嘛？咁嗰陣時要挺命於呢、這個即係第三國際。咁但係由嗰陣時開始，就由一大開始都不斷係出現黨內鬥爭，係越嚟越慘烈嘅，係嘛？到毛澤東時代就最慘烈，係嘛？即係你毛澤東殺咗幾多人呢？喺人類歷史上邊冇一個即係。即係所謂當權者比毛澤東殺得更多人，冇喺人類歷史度揾唔到，都算厲害。直接間接殺嘅人以千萬計算，咁但係佢而家都嗰、那個無常都拜天安門噶嘛，咁邊有咁善有惡報，惡有善報咯？屌真係！有時我哋信耶穌嘅人會動搖嘅，屌啲上帝有時都會失蹤嘅，唔夠膽出嚟係咪啊？都唔見咗嘅係咪？係嘛？咁但係我哋信到最後啦，係咪？而家未到最後 啊，最後仲要最後，點最後啊？啲人都死咗，人都死咗， 最後審判，最後審判係咪？即係呢個天堂沉默了一段好長嘅時間，上帝沉默咗一段好長嘅時間。所以好多時咧，有啲人同我喺度即係講福音嘅時候咧，就大家成日就喺度會即係爭論一個咁嘅問題咯。咁上帝喺邊咧？請問 啲人就會問呢個問題。 正當我哋需要你嘅時候， 係啊，你去做邊咧？即係咁樣，即係有時諗下，真係，唉，我就唔可以亂噏嘢嘅，因為我係教徒嚟嘅。咁但係真係有啲人會問呢啲問題噶嘛？係咪？咁我梗係試圖用我有限嘅即係知識，咁我去解釋俾呢啲質疑上帝嘅人聽啦，係咪？一直都有人質疑上帝噶啦。即係你對於睇唔到、摸唔到、見唔到，係咪？咁你又質疑佢咩？係嘛？就係咁樣啫嘛。其實係，不過呢個一講又好長篇噶啦，係嘛？咁其實劉曉波嘅著作咧，我就睇過好多本嘅。誒當然有啲作品咧，佢係寫得好好嘅。有啲佢有啲政治觀點咧，我唔係好同意嘅。咁但係呢個都唔重要啦，係咪？咁佢都係即係中共極權主義底下嘅一個即係受害者，但係佢個產生嘅影響力，我覺得係會相當深遠。即係魏京生嘅時代咧，佢喺大陸，即係佢未離開中國嘅時候咧，佢都係有佢嗰、那個影響力。 但係一走咗就沒了， 一離開咗中國之後咧就冇啦。呢個係好明顯 嘅。咁多個都冇， 又冇嘅。 王丹啊，吳以開， 王丹後來變咗政客咧，就收神取片咁多錢，已經唔係可能啦，係咪先？係咪？即係好簡單啫嘛，係咪？你收咗唔緊要，嗰、那個係國務機要費，後來即係審陳小片嘅時候揭發出嚟噶嘛。初佢有啲文化人士就話：喂，你王丹收咗呢個陳水扁錢，乜咁唔認啊嘛。咁後尾到陳水扁要上法庭嘅時候，嗰、那個即係審嗰個國務機要案嘅時候，咪爆咗出嚟咯。就咁啫嘛，其實係。 其實收錢要認嘅，收錢定 唔係收咗冇所謂嘅。你話我愛嚟即係支援呢、這個即係， 就因為用得正確 海外民運啊，但係唔認啊嘛。咁你唔認，而家有啲咪賴嘢上法庭咯？而家係嘛？嗱咁就嗱，聽日咧就有四位立法會議員咧就即係嗰個 DQ 案就去裁決嘅。咁你大家而家可以估下啦。咁有啲人就問我嗱，我就嗱，我而家講咗先啦。到時跌眼鏡就大家啊可以即係、就是、可以話我啦。我認為四個都冇事。如果論案情咧，就唯一係小麗老母咧。我老婆成日問我咩叫小麗老母。初初啲人點解叫大佬佢咁後生，點叫佢小麗老母啫？咁我唔敢講啊。咁結果有人啊講俾佢聽，係、哎、你讀歪啲音咧咁。咁样嘅啫，系我老婆啊，因为睇唔到，唔紧要，系嘛？咁佢可能即系四个嚟讲，佢比较 危啲， 比较有啲危机。但系其余嗰三个都冇事嘅，亦都唔应该有事，系咪？唔应该因为咁样俾法庭 DQ 咗佢立法会议员嘅资格。就算刘小丽都唔应该，我认为，系嘛？如果你问我，系嘛？如果呢個例一開咗之後，呢、這個缺口打開，搞咩啫？仲有咩好搞的？ 實際上係政府篩選候選人啊！即係其實呢個嘢喺舊年開始嘛。 由呢個選舉事務處 DQ 梁天琦、陳浩天開始。OK， 呢一個選舉本身已經係假噶啦，係咪啊？跟住你再 DQ 埋梁友，係咪喺法院度？那個法官仲好笑，佢冇受呢個釋法影響，你撲你個街釋法咗先，你先去判啊嘛，冇受釋法影響，咁都噏得出係咪？所以如果你按照人大釋法嗰個內容咧，四個都有事。聽日我話俾你，如果你照足嘅話，你睇翻佢釋法嘅內容，係咪四個都犯曬啊？係咪？咁你唔可以咁噶嘛，大佬，我哋有本地嘅法律，咁我成日講有79條噶嘛，基本法。基本法79条讲得好清楚，点样先可以 DQ 一个民选议员嗰个职务噶嘛？系嘛？入边写咗好多项噶嘛？咁你点可以用法院？你由政府向法院提出司法复核，然后走去 DQ 咗佢嗰个民选议员嘅职位咧？ 呢个变咗法院介入咗现任立法。 唔系当初草拟基本法嘅时候，有呢个第79条嘅原意就系话：喂，你要还原翻即系。佢嘅去留呢啲民選員嘅去留係交翻俾立法會決定噶嘛？ 交翻俾一个民选机构去决定，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嘛，系咪？即系如果你行为不检或者你被判刑，你都要由呢个三分二嘅门槛噶嘛，系咪？咁所以黄之锋个求情嘅理由就系你唔好判我监啊，三个月我冇议员做噶，即系佢三个月咧，咁佢嗰个咧就系根据嗰、那个立法会选举条例，就系你参选。的資格，你如果判刑三個月，喺即系 喺任內啊，照計 唔係任內。我講黃之鋒個例子，佢未選啊嘛，佢而家求情就話：如果你判我三個月或以上，我參選嘅條件冇咗啊嘛。嗰、那個係另外一樣嘢，係立法會選舉條例參選人嘅資格其中一項。如果你判刑三個月以上咧，咁喺五年之內你唔可以參選啊嘛。有條咁嘅相關條文啊嘛。所以他用呢個嚟做求情理由，因為我有崇高的理想，做議員就崇高的理想，我有崇高的理想，佢即係求情的理由係咁啊嘛，咁就同佢哋而家呢啲即係話基本法第七十九條規定嘅，你喺香港或者香港以外觸犯刑事條例被定罪，跟住判刑係嘛，即係一個月以上啊，就可以提出呢個議案，然後立法會三分之二如果同意。即係通過，即係解除你個職務，咁你就即係立法會主席宣布你個議員資格冇咗啦，係、嗯、又或者你行為不檢，有議員提案譴責你，跟住三分之二投票通過，咁就立法會主席宣布免除你議員嘅資格。 嗰陣時你都差啲係啊！ 乜我嗰次咪咯？嗰次判咗我刑嗰啲人，阿蔣麗雲咪啟動呢、這、一個即係、就是、罷免我嗰個機制，即、就、係、是、譴責我機制，即係唔係罷免啦？嗰、那個叫做應該係。咁結果到最後佢收翻啊嘛，係、嘛？佢唔知驚我揼佢定咩咧？到最後收翻啊嘛，因為嗰日佢一提喺立法會就喺內會就已經俾我臭罵佢一輪啦，已經係嘛？咁有一次啟動對阿梁國雄嗰、那個，我又係反對啊嘛，咁結果又係不了了之。到最後大家要諗下，你要三分二個門檻咁高，佢明知過唔到，佢無謂搞啦嘛，係嘛？咁點解會有呢一條嘅設計咧？就係、是、你唔可以。即係由法院或者政府，你而家選舉事務處嗰個咪政府搞掂你咯？ 係啊， 係嘛？到而家去到法院都係政府搞掂你噶嘛？係、嘛？咁有啲人就會咁樣睇嘅，即係包括我自己睇嘅理由就係因為佢 DQ 咗你嗰兩個都夠啦，佢而家又打開咗個缺口，咁你又醒醒定定 ，OK？ 咁所以呢四個咧應該冇事，加上而家呢個林鄭上台咧，呢、這個蜜月時期 ，OK？佢唔想喺佢任内咧，就有四个议员俾人 DQ， 佢真系好丑怪。喂，你话啊，唔关佢事系前朝，唔关佢事。你而家系特首啊嘛，大佬，点解唔关你事啊？系嘛，梗系入你数噶嘛。所以基于呢个理由咧，其中一个理由咧，呢个系我认为即系佢哋如果今晚有听我节目，应该好开心啦。 如果你系法官嘅话， 屌而家，因为佢而家好忐忑噶嘛，你知唔知啊？佢哋四个都好忐忑噶嘛，系咪？咁。大長毛坦咩 ？take 啊！你做咗十二年啦，系咪？做埋呢四年，14、16年啦，大佬。即系如果你長毛俾人 DQ 咧，其實對社民連係好事嚟嘅。你會俾佢嘅即系新生代可以接到佢位啊嘛，對下一屆選舉人咧投翻俾你。 梗係唔會啦！ 唉，屌！ 唉，你有冇選完阿吳文遠啊？你哋 咁啊，黃浩明都得噶嘛？ 黃浩明我都唔會選，我最弱 啊！你唔會啫，咁你啲人點諗到會有啲人會走去投俾尤偉晶投俾我咧？屌你啫，係咪？唔係咁嘅，係咪？即係我哋又唔可以自己即係嚇對自己即係唔可以無限膨脹啊！咁事實上係咁啊嘛，選舉就係咁樣嘅嘛，係咪？即系你又唔可以话啲选民白痴，咁选民系某一啲时候佢嗰个选择，佢有佢道理噶嘛，佢有佢道理噶嘛，系咪先？咁你只能承受嗰个选举结果啊嘛，系咪？咁所以我觉得佢哋系冇嘢噶，所以希望 好快知噶啦，24小时都 佢可以今晚有听我节目嘅时候咧，对我仇恨会减少嘅。我休息一阵。